好，欢迎嚟《俄塔双周报》。今个礼拜终于比较多新闻啦，而且仲系升咗新闻好多。好，自我介绍先，我杰特。 冇嘢。 啊，小卓啊。 系啦，叫我三人组，三条友啦。好，讲咗最大单升咗新闻先。瑞芳卫未俾人恐袭。 O K。 系啦，咁 俾边个恐袭啊？又 嗱，咁佢话说就系佢一日喺新宿。同個女性朋友行街，突然間條友就要摸，走去揸佢，然後話：哦，我以為你基佬，原來你 less， 原來 less 噶。跟住對方即係咁，你個好喂，你要邀請騷擾嚟嘅喎，你當街咁樣揸人嗱，跟住話嗱，我而家唔係歧視咩性取向乜乜乜乜，講一大即係戴曬帽啦，跟住喂話佢歧視性小眾啊。咁就話佢其實想話就係、是、喂，就算 less 人，你就算我基佬或者 less 人，你都唔應該當街揸人，因為好冇禮貌噶嘛。咁佢嘅即咁佢嘅抱怨系呢點，但系咧啲人睇到佢啲網佢 fans 支持者睇到就瑞芳小姐，呢個唔係叫性騷擾，呢個叫非禮啊！你可以抽差人拉佢噶，你冇即系大家好睇，大家係啱啱頭就係你唔係咁男人氣概到咁去被捕啊嘛？咩當一揸，就算男人俾男人揸，你都應該結啦，揾差佬拉啊！佢話女人嚟噶，你唔使咁即大家係幾拗曬頭就係。點解你會覺得呢件事小事？即係個語氣講得好似好小事咁樣嘅，係頗為拗頭。即係呢件事就係當時覺得好小事，就實際上其實好大件事。 即係點講啊？即係呢啲即係咁嘅，直情係現行犯啦。就 有人話：喂，失咗好多 cam 㗎，報警啦，拉咗條友㗎。唔係你唔係話你肌肉大細，你可以隨便揸人㗎，大佬。 即係雖然都要睇翻個場合啊，嗰啲嘢。 大家大日光白白，大家身中。 乜名位只係？ 就算男人都好麻煩啦、 啊。你又唔識佢喎？哇！即係嗰下先莫名其妙咯。係咪？係啊！瑞芳對呢件事嗰個低警覺性，係去到就算男人都唔應該咁樣嘅，更何況係女人？你有少少自覺咧，你即係嗰。 我覺得可能係點講啊？係嗰下係。反應唔嚟啊！即係個轉錯 channel， 轉咗 channel 係完全誒轉咗 channel， 佢轉咗只機啊，性小眾問題。但係大家就喺性小眾之前，你係咪已經覺得你俾人非禮咗咧？ 嗯，即係同你閣下性別係 冇關係嘅。 嗰啲嘢坐喺所有夢班，你人身受到侵害。 係啊，你係應該報警嘅。不過有冇報警？應該冇報警，因為一般嚟講，聲優其實係比較怕依嘢。係啦，嗱，講緊報警啦。上媒提到東山內央同嗰、那個怪物 Glitch。嘅攻防戰，咁計劃 Glitch 當然係唔會咁容易投降啦。佢講法就係、是、即使封咗我又係唔會消失嘅，而繼續。 後屘係點名？即係啱啱，因為我哋上次講嗰陣時係不點名去話講嘢小心啲，如果唔係我哋會封人乜乜七七噶嘛。跟住再發咗一條咧，係點名話明係佢本人嘅。咁跟住佢就怪物就走咗嚟。即係嗰條友仔啦， 怪物 Glitch 咧，簡單就係 入咗出嚟， 怪物 Glitch 叫做， 因為話唔會啦。 你只要打怪物Glitch 咧，喺網上大出話就係呢條友應該拉噶啦。係點解佢唔拉佢？即係大家係佢係有名到咧，喺網上一打呢個名咧，係大封佢一大堆名就係、是、奇怪，點解唔報警拉佢？呢條友已經要攬去拉噶咯喎。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唔報警，即係小學生直接搞大件事。日本人好怕呢樣嘢，即係始終唔係咩光彩事。報警炒大件事對啊，東山內央都冇處，佢可能咁諗啦。但係我覺得係報警嘅呢情況，因為依個傻佬點知啊？大佬，你即係高光油雞啊嘛！依咁嘅 case 好少有嘅咋，大部分應該我大部分變態咧都唔係靚仔靚女嚟嘅。 即係咁呢個咧， 你拉佢係唔會放心，你唔會佢唔得到同情，你放心拉佢啦。 即係 有意思係。 呢、這個就要睇佢個之前，日本好似有條嘅咩，有個咩纏繞行為防制法之類嘅嘛， 實有嘅， 睇嘅。但係係唔係真係犯法就可能有啲有啲拗啊。因為通常咧，其實因為佢個而家未修法完成啊，修法前我個印象中啊，係其實幾難入嘅，即係要好明確嘅纏繞。如果你純粹係網，因為我相信咋，阿桂馬係冇本人親自跟蹤到落佢身邊啊，嗰啲即係僅限於 network 上面嘅接觸咧，未必入到纏繞嘅。因為我見有啲咁類似嘅 case 咧，唔係用纏繞再入佢嘅，係用嗰個叫咩啊？威力業務嘅妨害，係啊，即係妨礙，即係中文即係妨礙營業啦。 即係佢未必一定可，即係纏繞係幾難入嘅，所以既未必可以拉到佢，即係又未去到咁嘅情況下。 不過我 可能會 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咁啊係，即係少事無所，依日本人係咁樣嘅，普遍嚟講覺得係多事不如少事。 唔係我嘅意思係。我確定拉到佢就話報警啫， 但佢未必拉到佢嘅話就冇 人搞唔耐。即係而家以我所知喺未修法之前咧，其實應該就有啲困難。因為我唔知道桂馬對佢嘅即係喺非網絡上面仲有啲冇啲咩行為。 暫時好似聽唔到有， 因為如果你寄信就有啲，仲有個可能性會大啲。即係如果係實體寄封信俾你啊，寄啲郵件啊，你嗰啲就好似就有機啲嘅，但係如果純粹 network 嘅話，就好似難入啲。我唔係肯定啊，即係呢方面嘅法律唔好熟，咁所以就亦都可能係因為咁樣，所以佢唔夠嘅。 講下另一個啦，就英井智就之幾年前呢兩三兩前年兩年九個月前就宣布引退，咁唔出奇啦，咁升咗幾個月，跟住而家唔知突然又復出啦，拗你頭，我係其實我對啲聲優引退遊戲。去到佢呢個級數嘅聲優係唔需要引退嘅，只要你話集團營業啊，你就可以唔使做嘅。點解要引退咁嚴肅咧？ 講其實真係其實點講啊？唔使公佈出嚟喎，即係點講啊？你推曬所有狀咪得咯。即係真真正正會退嘅聲優，通常都係淡出嘅。即係你係好難揾到個時間點話佢咧，佢係點樣？ 尤其是聲優呢啲人結咗婚嘅話，咁你要湊仔，咪同事務所講喎。係喎，我唔方便呢段時間，我唔接得裝我湊仔喎。咁事務所即係知道，喂呢段時間大佬啊，呢段時間全部都係呢段時間啲裝嚟錄音嘅，咁你唔接你唔裝咯，咁咪即係半日休息咯。我係唔知點解需要引退啫，即係其實佢啱啱地頭噶。 我即係你當我小心眼有咩都好啦，我係認咗啲嗌引退嗰啲咧，個潛台詞就係某日就會話行出嚟復出。即係你嗌，即係有人同要麼就係你真係鬧啲咩大件事出嚟。 我身體唔好，即係完全你話你再做就死一個嗰只咧。因為有幾聲優係用依個理由就話再我再做聲優，我真係頂唔好。依、這個理由 OK 嘅，但如果你話一般嚟講，你唔係以身體不適原因，或者以前有個聲優啊，我記得唔係好有名嘅，做鐵子之類女主角嗰、那個冇乜名嘅，佢就因為我翻屋舊咗成嘅家業。得依你又啱啦，因為翻九州冇可能同九州去東京噶嘛。嗱，你唔係紅到高村優子咁樣，一年有幾次可以坐專機翻東京錄音噶嘛？你唔係去到呢個級數嘅話，咁你翻九州就等引退噶啦。咁佢 OK 嘅，依個我接受嘅。不過據聞嗰個聲優喺九州啲有啲電視台啊，都好似仲有呢 job 接下，不過就聽聞嘅啫，我實際唔知。 咁仲有啲當地電視台會有啲類似需求嘅。 係啦，即係反正做動畫聲優冇嗰個聲優份啦。好啦，講下另一有啦就係、是。我哋親愛偉大花生炒家山本寬又話退休廢業喎、 有少少唔同嘅理論上啊，即係佢之前講嘅就係唔做導演啫嘛， 而家我就脱離 呢個話完全脱離呢個動畫業，即係佢話就咁樣話啦嚇， 廢業啊！佢直接寫住就 account 廢業， 即係雖然我老實講啊，即係。他完全是挑戰緊這個宮崎老爹的地位，不過他是挑戰緊這個七進七出的地位。 不過很妙的就是他說的廢業，他就說現在那套薄暮是未粗劣的未完成品，這麼說吧，總之就是他在他的波度道歉，但是呢據看完這個粗劣的未完成品的薄暮的即試影會的人來說，套戲幾點是直接 KO 了，就是直接是很妙的，就是啲人睇完嗰套係未完成乜，有啲地方係用實寫嘅相代替啊，諸如此類嘅嘢啦。總之就係，但係聽之後，喂套嘢得喎，不如可惜喎嗰只。跟住好啦，跟住我就唔知阿寬叔又搞咩鬼啦，唔知佢會又七進七出咯，好跳重群舞好，因為佢係好拿手地做埋啲戇鳩嘢嘅。而炒一個就係佢做啲佢啲戇鳩嘢咧，有人報。 即係我覺得點講啊？佢嘅所謂。退休又好，退出又好，休業又乜蠢都好啦，係仲唔可信過宮崎駿？因為宮崎駿咧，你都仲可能話唔計翻數咧，你都真係差唔多應該係時候啊！如果你唔係要， 因為佢係物理問題啊，佢年紀係年紀， 所以係會有少少說服力嘅。山本寬咧，老實講啦， 佢查翻佢同佢係一個， 佢唔係撞車死亂咗咧，即係唔係咒佢啊？只係講緊佢呢個年紀咁健，睇佢咁健康咧，應該都只有呢啲理由可能。 有兩個理由啦，一係出意外而俾差佬拉咗， 差佬拉 咗，我差俾差佬拉咗球压咗啲，咪依个理由佢。 屌你塌翻三五七年，你咩一样可以出翻啦？虽然佢，我谂佢应该唔会犯啲咁严重嘅罪行啦。 最屘系 即系除咗横，即系除咗一个唔觉意 touch wood 讲句真系横死街头咗。如果唔系嘅话，佢所谓嘅退休咧，即系过唔得一年半载，佢就 冇一年半就算。 好似从佢都冇试过隔咁耐， 一年 半就讲咗讲多咗佢，佢真系。即係佢一樣會行翻出嚟，呢條友真係不甘寂寞嘅。 係啦，嗱講下另一單就係、 我想講多一樣少少，講多一樣佢，但係我係即係我係嗱，你話我點講小心眼又好咩都好，你第二次講呢個嘢，因為佢點解會話自己鋪嘢唔係話佢咩咩未完成品啊，咩咩粗惡啊，乜乜乜出，我覺得啊兩樣嘢，第一嗰、那個可能真係類似分鏡嘅物體嚟嘅啫。即係類似漫畫嘅分鏡稿啊！即係識漫畫嘅人睇呢份咧，就知道佢做緊乜嘢噶啦。你識動畫嘅人睇嗰、那個，你就知佢大概點做。因為其實大部分導演都有呢個能力嘅，睇過佢咩 storyboard 即分鏡啦嚇、啊。即係睇佢如果喺做成個影像去連續播放，佢就已經係完全理解到個故事拍得好定唔好噶啦。基本上已經係真係只係撐在個原畫製作水平如何。即係我諗，大家可能見過啊，白箱入面好似有出現過嘅，即係咧係用分鏡稿，唔係分鏡，個 storyboard 嗰邊去剪輯成個影像嗰一個。我估佢有部分畫，甚至全部啦，我唔知有幾多，有部分係嗰類嘢。即係，但係我覺得另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其實佢只係為咗自己鋪後路啫。到自己真係出唔掂嗰陣時候， 有藉口。 係藉口啦，呢、這個咧都唔係我盡全力之作嚟噶。咁你真正全力之作啫嘛，冇啊呢套我收山噶啦。即係我覺得有少少攞揾自己嘅藉口，因為呢條以呢條好仔嘅性格咧，實在太要面啦。佢嘅要面程度咧係點講啊？係呢一種人，即係點講？係下意識。有意無意佢就會想逃避呢啲嘢，想逃避做完成一件工作，即係佢係呢咁嘅人嚟。 總之就係繼續睇啦。總之應該講冇寬鬆，我邊有咁多嘢講啫。 我見到嗰陣時，我諗緊到底報唔報好咯。 報，佢咁努力地炒花生，唔報俾面喎。 即 係寬鬆好啦。嗱，講完一單咧，就係都係算大新聞嚟嘅，甩飛九周年。 唔係最重要係。三對同堂演出， 三對同堂啦，因為第三對我其實 下年 喺一月喺奇玉 Alia， 係冇錯。 咁咧重點、 就是、有冇興趣去啊？ 冇啦，雖然三對同堂，但係因為我買飛，又係冇乜興趣。因為重點就係、是解散差唔多四年啦嘅 Muse， 其實 限定重組， 好似冇解，好似冇， 唔 係暫停咗，係暫停 活動啊嘛， 動咗喎佢啊， 但係會用三多四年嘅 Muse、okay. 一日限定復 出。是啊是啊 算啦，即系呢个其实系大新闻嚟噶啦，对于 Lovelina 嚟讲， 系咪因为佢当年就已经好聪明，即系嗰阵时已经讲过啦，佢已经好聪明咁讲，佢系无限期暂停，佢冇话解散，冇话成， 系啊， 所以理论上佢重组佢系，佢重出翻嚟，只系即系佢唔需要重组，经过重组呢个动作理论上。 不过真系有感觉就系、是、阿蓝条怪奶喺庆祝九周年嗰时嗰个讲话就系喺配 Lovelina 时，我仲三十岁前嘅。我睇佢啫，即系好唏嘘地就系谂下配音嗰时，佢有 love life 嗰时，佢全月三十钱噶，但而家其中结埋婚添啊， 冇啦， 三十结埋婚添啊， 心心系咯， 当初艾玛都系咁啫嘛，即系当年即系而家成 日 话你 老 啊，佢老人哋大佬透气。到咗十幾年啦， 咩啊？唔係咯，邊個？今次問你邊個時而家仲好過生個樣？係邊個時？ 你認佢啊？ 唔係啊，喂，邊個出曬名噶啦？皮膚靚到好似靚到好似做 PS 咁樣噶嘛？啲人話佢。 冇喎，我覺得邊個仲恐怖啲喎？自抽車。 自抽車嚟咁，自抽車外星人嚟嘅。 係咯。 因為我比較 都係咁猛喎。 到時當日會唔會有妙思龍同其他人打起嚟咧？ 唔知啊，中國戰爭嚟啊嚟啊！ 三賽重創 係咯。 雖然啊，日本人嘅性格咧就比較唔會咁嘅情況發生嘅。 但你嗰時應該有唔少。 我會期待有啲係即係點講啊？你去到全世界睇波，你都會期待啲英國佬走過去，即係睇波，你都係睇你睇波都係中意睇 宗教戰爭。 妙思同埋 阿卡， 佢相對講比較始終係同系統。 都唔系噶，嗱你以为咯？ 即系嗱，所以咪话本地人本地姜我就唔地唔。 佢系佢哋系觉得个原教旨系觉得阿华抢咗抢咗瞄视啲嘢噶。 表面上仲系商业模式，如果系日本本地呢啲本地姜，所以我唔止本啲本地姜闹事嘅。即系我睇下，一定会有啲人远征过去，即系同啲英格兰啲 fans 一样。依 家都有咯，嚟紧一个星期之后都有远征啦。 去人哋个 拉夫系咯， 去人哋个波场度走去踩场， 望下咯。 即系我期待会有啲咁嘅嘢。 有咁嘅嘢嘅影相。 冇得影咁样影咗入股场边， 即系话有嘈交打上嚟，自己发片噶嘛。 还是我啲定期每次开新 live 都想。 唔系你觉得西门球场可以打到几多嘢出嚟？ 咁系。 定系佢哋出咗国就龟孙子咧？我就唔知道了。 我唔知啦，唉。 咁啊，好啊。 咁啊，期待啦，都有一句睇下破唔破到飞啦，啊，破唔破到 live 方面都期待啦。老实讲，咁调翻转讲，三代同堂啊，的确系。 系啊，真系我值得去嘅，其实。 去我就面啦，听一听啦、 啊。我唔知啦、啊，你可能另外。 好啦，OK 啦，咁好啦，讲下一单讲埋一单先系喜讯先，就系、是、Angela 嘅 Catcher 就同杰成 Ina 结婚 啊嘛，系啦，阿志武都结婚啦， 因为其实咧又补充点咧，其实咧阿 Catcher 咧其实就唔系宅嚟嘅，佢玩呢个球咧，唔代表佢真系识高达，好多人以为佢识高达，其实佢唔识高达嘅。 你小死仔啊！ 好多人问佢，其实佢唔系识高达嘅，只系将攞嚟玩球嘅啫。 小死仔， 呢个纯粹系有啲，即系有啲误解用啊。系佢，即系有时我 话系召粉嚟添，顶你。 佢其实冇识嘅啫，即系纯玩，即系小佢一落依我哋就系佢分数出咗之后，系几多星友恭喜佢嘅。依我哋佢阿 Catcher 同 Ina 咧系几多星友 friend， 几多星友朋友嘅依我哋。即系要估到咁多人面 咁 讲喎， 红唔红同交友广唔广咧，有时又冇乜关系嘅。 即系话佢声优歌动画歌手，但系美动画歌手未同声优熟噶嘛。而我哋咯，因为佢Catcher 相对佢，因为佢其实佢相比起阿八叔咧，即系男同八叔嘅关系咧，Catcher 就相对，因为大家知道阿八叔同阿男同系阿八叔做主导，阿男同系助手，但系佢咧Catcher同埋阿 Jiko 两个咧，其实就系互补搭档嚟嘅。咁感覺上就冇比較嗰個名氣就差咁遠咯，咁樣上就冇差好，咩冇嗰個平衡啊，冇差咁遠咯。即係阿傑成阿娜其實雖然話話歌手，其實我印象中聽佢歌唔多嘅，反而我最佢歌我有印象歌手都係早期嘅歌。好啦，咁恭喜咗佢先啦。嗱，仲有一個就係、是、怪廚博士作者，唔知道漫畫叫加藤維士個作者死咗70歲。唔知道，因為我冇睇過套漫畫，所以唔係好熟呢個作者。 唔好意思，我只能 講。得 friend 住啲 friend 嚟噶。 唔好意思，我唔聽。 因為佢怪廚博士就佢係畫即係畫廚師漫畫嘅，但係我唔好熟，因為我唔好熟佢，所以都講唔到咩嘢。咁 OK 啦，咁就 好啦。咁啊，講啲海外新聞啦嚇，即係因為結特永遠都唔會睇。 兩岸啊。 海外真係海外。先講啲遠少少嘅上唔係。上雲端的這個 Sony 和 Microsoft 宣布合作，即是搞這個雲端遊戲。 哦 ，Xbox One 那個。 不是 Xbox， 不是自己的架，不是自家的架，是他兩個會在雲端遊戲這個層面上面做搞合作。即相信是攞嚟對抗 Google 嘅，因為之前我哋都提過啦 ，Google 佢要搞雲端遊戲啊嘛。咁佢呢兩間就戰略性合作，咁就不過就唔好 effort 咁多，兩間嘢就咩啊主唔會放低佢哋嘅競爭，主機都唔會合併， 唔好 FF 嚇，係啦，唔好 FF 咁多。 唔係喎，反而好奇喎，其實華為會有心思玩埋一份。 佢而家自身係上，我睇翻自身銀包你就 唔知啊，可能復仇戰嚟噶嘛，咁人哋 Google 唔睬佢嘛。 總之就係、是因為Sony 其實本來都話自己想搞雲端遊戲嘅平台嘅，不過就Google 講完話要搞佢個寫唔識讀 Stadia 是但啦，總之 Google 雲端遊戲嗰陣咧，跟住佢就宣布會同 Microsoft 合作，佢個 Microsoft 叫阿蘇尼啊，應該讀 阿蘇尼 Azure 啊， 天空啊， 係啦，佢會用嗰、那個佢會話。在他雲端遊戲層面上會用 Microsoft 的層面那邊的，其實都很適合的，因為呢你想想現在說要玩雲端遊戲有哪幾間啊？ Sony 他自己啦Microsoft Google Apple 是啦，這四間 呢四间入边边间最乱晒咧？就系边间系边间？虽然大家四间你都可以叫佢跨国企业啦，但系相对另外三间嚟讲咧，Sony 系细咗一大截嘅。咁佢与其自己搞，跟住衰 Q 咗，咁不如就敌人嘅敌人系朋友，即系点讲啊？同佢同 Microsoft 打咗咁多年，都叫做咩啊？始终大家叫游戏业界啦吓。即係 Google 而家算係異業入侵，咁佢就當然未必係咁樣，基於咁嘅原因啦。但係我覺得就係我睇就呢個比較戲劇化少少啦嚇。即係戲劇化嘅解釋就係、是，咁異敵入侵，咁唯有就歐服喺呢最少呢方面，我哋放低嗰個我哋團結用翻同一個平台去對抗對方。所以咧，兩樣嘢啦。第一就係之前啲人 FF 啊，咩雲端之後會大統一啦，乜乜七七，你唔好諗咁多嘢啦。第二就係呢兩家嘢合作都唔會代表佢哋啲業務會統一嘅，純粹係 多行發展啫嘛。 簡難聽講句就係日本仔唔起自己軍隊，就係咁簡單。即係佢只係純粹話哦，咁我用你嗰邊嘅啲 server 係冇錯，有啲嘢會俾你鉗住乜乜七七，但係我唔使搞咁多嘢啊嘛。即係你知 Sony 其實佢對Internet 嗰邊嘅 Internet 服務嘅發展啦、啊，其實好弱嘅，其實唔係好，其實冇乜太強嘅地方。咁你對相對嗰啲對手嚟講，佢呢個係一個非常明智嘅決定嚟嘅。除非佢話佢，你當然你可以話佢可以轉頭，可以投去 Google 嗰邊咁啊。咁佢 問題就係 佢唔敢選擇啦。 我依樣嘢純即係其實依個合作。又不是話大不，即係我又唔會睇好即係嚴重咯。 唔係有啲人打曬飛機話佢兩個啊，中將統一乜乜七七，因為 PS 4 5同 PlayStation 啦，同 Xbox 兩部機嘅定位基本上完全重疊噶嘛。佢哋兩個係點講啊？係同位競爭啊嘛。咁佢兩個 因為我覺得 Xbox 其實唔刻薄講句啦，唔好期待啦。因為 Xbox 係因為依個 Xbox 其實以前都有人講過嘅 Xbox 咧喺 Microsoft 嗰個定位咧。就有一次漫畫部在小龍的地位二拉仔嚟嘅啫，佢唔係好在乎嘅。就算你揾幾多錢都好，佢都覺得你 哦咁有少少唔同，因為雲端應用就係成個大嘅應該成個戰略部署嘅其中一範。因為佢Microsoft 佢自己最少目前啦喺呢方面係唔可能會投降嘅，即係如果佢投降嘅話，梗係接得噶啦。即 係要面嘅問題， 唔係面啊！是真的講緊你不可能永遠靠住賣 OS 賣你的 Windows 去做一世嘅。其實雲端方面嘅軟件應用唔係講遊戲啊，係一向係 Microsoft 嘅新核心嚟。咁佢一定要同其實唔係 Google， 主要對手其實係 Amazon， 即係佢要同 Amazon 打。即係如果所以佢當然啦，而家 Google 一樣都係佢嘅對手啦。佢兩個應該差唔多。如果喺講雲端服務，應該係咁高咁大嘅，其實差得幾遠嘅。你唔好以為 Google 好交叉多服務。其實如果講整體，因為Microsoft 比較偏向商業嗰邊嘅運作，咁呢啲點講啊？呢啲打喺天上打嘅戰爭咧，就應該冇咁。應該冇咁快開打，老實講，佢正式要開打咧都冇咁快。即係我哋總之而家就係佢哋而家籌備緊啦，可以叫做 聽住先啦， 聽住先啦，好啦。咁啊，嗰啲近在眼前的都係外國新聞，繼續係外國鬼佬 game 新聞啦。呢、這個 Epic Store， 哇！即係我覺得呢檔嘢真係妙，真係厲害到佢咧。即係嗱，唔係佢啲咩隱私門啊，乜乜乜出出，唔係，係講緊佢搞咗個活動。促銷活動即係好咁，其實好正常啦。因為大家知道，你上 Steam 最中意做嘅動作係咩啊？剁手指，即係夏日特價，哦，剁手指，剁完之後跟住又有萬聖節特價，又剁個又係咪萬聖節？我唔記咗啦。感恩節特價又再剁一次，跟住冬季大特賣又再剁一次，即隻手咧係剁完剁下都係咁嘅咁啊。總之就係佢人搞特賣，佢搞特賣，即係啦，唔係新手出包咁忙居咁小事，即係佢做咗啲咩嘢咧？係只要你買咗短時間內買一堆 game， 佢就會封鎖你嘅買 game 嘅權限。 咁開心， 即係會剝鳩咗你，唔俾你買。 啱喎。 即係佢嘅理由，佢嘅理由就係話，佢個理由係懷疑玩家被入侵，即係等於其實有啲信用卡都會嘅，即係你短時間內刷卡刷得太多啊，即係佢會觸發就會鎖住你張卡先。咁你打電話過去，佢話：哦，我哋因為你短時間內刷得太過安全起見，我就先鎖咗你張卡。如果你係本人刷嘅，咁我哋而家同你解咗鎖。通常咁嘅情況啦嚇。咁呢度其實係基本上係一樣啊。不過最戇居有乜嘢咧？兩樣嘢。第一，嗰、那個門檻係自動發生嘅，即時只要你買嘅數目去到一定數目，佢就會幫你，而唔係話可疑啊。因為如果譬如啱啱信用卡嚟嘅，佢講緊可疑係乜嘢啦？喂，你啱啱喺波蘭買完嘢，跟手就喺日本 shopping， 即係你明唔明啊？你帳單喺好短時間之內喺唔同地方出現。又或者好密集地出現喺某啲地方，甚至係嗰啲本身就 bad list 嘅公司入邊，咁佢就會先會封你，而唔係話我一小時內簽三張單就 小事啦， 即係簽 N 張單。啱唔啱？我即係如果你買你五個啊，上網購過物，你就知道，如果你係要逐張逐張單落的話，有幾多啊？咁然後咧，最可愛係乜嘢咧？佢個門價咪多啊！五隻 game， 啱唔啱？嚇，孤寒如我都試過一次過買五隻 game 啦，即係一次過買。點話？你望下啲剁手指嗰啲先啦，你係望下隔離台 Steam， 你唔係攞咗人哋好多資料嘅咩？你望一望人哋點買法先啦。啲正常嘅 Steam 玩家，聽清楚係 Steam 玩家，唔係 PC 玩家，唔係呢個咩話，係 Steam 的玩家係。即以呢個購買遊戲就是一個遊戲嚟嘅，嗰啲玩家一次十零隻有乜咁出奇？係咪先？一次我買十零隻，仲有係講緊，佢係講緊一次結帳只能買一隻 game， 即是話咧，佢係五次結帳。因為佢話你我五次結帳，我就短時間之內，我唔知佢短時間幾短啦。佢話你短時間內五次結帳，佢就會封你帳號。我諗緊嚇，即係買五隻 game。即係如果你個 store 完整少少，一次過可以買十零二十隻，咁但我偏偏要買分五隻買，分五次買，咁你都話可能比較可疑啊？喂，你每次只能俾我買一隻 game， 然後我買五隻你就幫助我，咁你到底係俾我買啊？定你到底係促銷叫我買啊？定係叫我冇撚買咧？即係佢而家超昂嘅一單新聞，即係相當地咩啦？咁啊，然後仲係依然係個主角，依然係佢。今次同之前講嘅有少少相關，不過就唔係完全相關啊。之前話佢知咗資料、疑似資料、外泄啦，乜乜七七，都係點講啊？佢自己攞嚟用。理論上啊，好得意噶，我講過嗰個題外話啦。台灣有樣叫妨礙秘密罪，就係乜嘢咧？你將人哋嘅秘密攞出嚟之後公諸於世。咁樣就叫妨礙秘密罪。如果你睇完人哋嘅秘密之後唔講咧，係唔會觸發呢條罪行嘅。咁但係咧 ，Epic 呢次咧就非常之可愛，佢將某個玩家嘅資料本來就係要 email 俾原個，即係你可以查，因為根據啲咩私隱法啊、資料侵嘅嘢啦，你可以查詢到底我有啲咩資料喺你手上嘅。香港都可以噶，理論上所有收集你資料嗰啲啦，你係有權要求翻對方提供翻到底佢收集咗你乜嘢資料，係根據呢個個人私隱專員咩什麼身份嗰啲啦，你係可以咁做。咁有個玩家咁樣做完，但係咧跟住就音訊全無。咁佢都唔知道發生咩事，直到某一日，好似係個有個某個玩家突然間聯絡佢，你係咪申請咗嗰啲叫咩啊？你係咪申請咗呢啲查詢資料服務啊？點解佢話我收到封 email 上面有完整記錄你嘅資料，你所有資料，即係我所以我再聯絡翻你。原來好簡單，其實發生咩事咧？就係 Epic 將受害者或者好似佢嘅 A 啦嚇，將阿 A 嘅資料車咗俾阿 B，而且仲要係阿 B 主動揾翻去聯絡翻。喂，我無啦啦收到份唔知邊個嘅資料喎，即係係咁嘅情況下先爆出嚟咁嘅嘢度，即係你會隨機地將你嘅資料俾人。即係咧，我只能講喺呢一單資料呢間事件上邊啦 ，Epic 信誓旦旦冇將玩家嘅資料傳俾騰訊。 咁但佢最少將個玩家資料傳咗俾另一個玩家咯。 呢個嚴重啲啊！想問啊， 我唔知道，總之戇戇鳩到係一定戇鳩過你俾騰訊， 因為騰訊唔會穿你煲嘛，但係佢會嘛。 騰訊攞咗都唔會，都唔會爆兩口啊嘛。 依嘢嘅唔出聲，唉， 即係超戇居啊！咁得意啊，咁啊真，咁啊咁啊好啦，咁啊講下個女，講下個對手啦。對手都有一樣好可愛嘅小新聞啊。有隻 game 叫做叫咩啊？靈之秘境異象殘影啊，乜乜咁啊？有個有隻 game 上喺 Steam 度上架啦。咁啊 ，Steam 會有啲 tag 噶嘛，即係嗰啲標籤啊。佢話我呢隻 game 係動作 game RPG， 有可能有血腥成分，譬如話又有呢、這個不雅內容。或者是在这个、女性全员女性，或者他会有这样的 tag 相关去给玩家大概了解这 game 是什么属性的嘛。那他其中一个消息就是拿一个裸露标签，然后呢他就被人下了架了。哎，搞清楚，不是因为他有裸露而被人下架， 是拿个标签用的， 而是他标了个裸露的标签，跟着 Steam 说，喂，生你只嘢都唔够咸喎， 吓调翻转 呢个商品说明，呢、這个商品说明条啦， 啱先做好，你冇咸嘢搞到只 O P 入坤度啊， 即我即嗱，我可以， 可能系某啲国家嘅标准嚟嘅。 嗱，因为以下设计对白唔代表事实啦，条又话咸又话咸嘢，喂呢度呢啲嘢都算咸，即系你冇玩我啊你，阿靓仔退货。咁啊， 啱我先嗰种啱我。 即系整个之前日本成日都会成件啊，你上 Pix 网你就知噶啦。你搵 R 十八标签咧，会有当然会有好多咸相H 图俾你见到啦。但系偶尔你会见到啲咧，其实唔好话 H 啦，你连露都唔系好露嘅啫，小姐。你点 R 十八？佢真系标 R 十八嘅，因为有啲人系会好中意点讲啊？去亂鳩亂鳩咁檢舉啊嘛！ 我話最 L 啲咁快。 咁我有理冇理都放過裸露標籤，話你我都放 R 十八標籤，咁你咪過唔到我咯。咁結果但係呢個做法喺 Steam 就話咧，喂唔得，你違反商品説明條例，呢個我講嘅。 呃情， 你呃情喎，正幾戇居嘅嘢啦。好啦。咁啊，依然係 奇怪喎，冇強角色嘅， 唔係 未到， 放心，因為鬼佬料好多。 唔係，係咪有個咩放鹹片啊？有個電競 channel 啊嘛。 嗰單我唔係好熟啊，呢、這個。 我有佢啦，我都唔係好熟嘅，其實。 啊，嗰、 那 個。 話説就某隻 game 喺 Twitch 上面有個指定嘅 tag， 可以睇佢啲頻道咁樣嘅。但係隻 game 本身咧就即係都因為劣評咧，所以即係。依家都好似都冇人玩噶啦，咁即係近日就突然間唔知點解嗰個 channel 突然間爆到嘢睇，即係突然間好多踢嗰個遊戲個名，咁一踢又睇，咁我發覺咧原來全部都係唔關事嘅片嚟嘅，即係乜嘢片都有嘅，即係啲自己唔知自嗨又好乜都好，即係跟政府都有人放鹹片咁樣咯。其实冇乜特别嘅，其实即系俾人偷咗个 tag 攞嚟放纸嘢啫，就系 咁啊，好啦，咁啊， 咁啊，最尾禁咗啦，当然就 鬼佬又有单，仲有单系都系下架的，今次嘅主角竟然系老任，即系呢个 系老任俾人下架定系老任下架先？ 老任俾人下架，呢个 老夫仇恨真实啦。 火文同埋动物之心嘅手机游戏，因为因为它入面有转弹机制，被判定为赌博游戏。 呢、哦哦這个地方， 比利时， 欧洲，比利时正常啊。 做咗个天国， 因为唔系比利时就一早就讲过系所有赌博成分嘅游戏全部不准上市。咁呢个就咁只系佢哋嘅应该而家就系判定呢个扭蛋属于一个赌博，所以佢哋就唔俾佢哋上市。咁点讲啊？还好啦 ，Sam 啦，即系比利时系咁噶啦。 系、就是、如果你用 VPN 唔合法，咁咪 有啲人系叫好嘅。我就有啲保留嘅，一刀切咁所有嘢，因为扭蛋同呢个随机获得道具，即系其实好点讲啊？之前扭蛋法嗰阵时已经研究过好多 case 噶啦。其实你系好容易去点讲啊？唔係避啦，你只係可以用個轉個形式，就係去變成唔係賭博嘅，咁就但係佢依然係會有賭博嘅特性， 咁就幾麻煩嘅。好，咁唔講呢個，仲有單啦，都一樣係好類似嘅新聞啦。不過今次咧就係、是美國邊單唔記得，即係 咩鬼嚟噶？ 咪依然係一樣嘢，同一樣嘅。 哦，即係禁扭蛋法啊！又 係 禁扭蛋機制， 保護兒童免受剝削遊戲法案。 哦， 真係聽有咩接鳩啊？ 係咯，咁咩嘅？ 咁鳩流嘅名真係聽唔方便啊！ 即係係未應該係應該係提上法案就未通過嘅。不過因為共和同民主黨兩黨都有自然支持，咁佢過嘅機率就應該相當之高。不過就係點講啊？其實就冇乜咁咩嘅點講啊？即係佢完佢係因為佢個你聽過你個聽翻個名就知啦，係保護兒童嘅，係即係唔知幾多歲以下，即係兒童就禁止佢哋去 禁止扭蛋， 唔准 扭，唔准貨， 禁止佢哋咁即係禁止遊戲允許兒童去扭蛋。簡單講就係 日本都有，其實日本雖然就係自主規制，就係你唔夠十八歲唔可以幾多啊嘛。但係 啊，唔係佢係限制你 貨 金 量， 咁咪都限制咯。佢而家唔就係限制，直唔俾。 嗯， 好嘅，應該嘅。你用老母錢扭蛋，你老尾嘅死仔，生你咁大攞嚟扭蛋， 買多好過篤爆人哋個麥，個喇叭。 即係但係呢條法例有幾強勢咧？我係有少少疑問嘅。不過剛才說他不只是禁扭蛋的所有開箱類，其實主要是針對Steam 上面開卡那種的 哦，我知道有之前一排以前都說過的，就是曹於巴幣就那種貨金炒一炒蟹搞到尤其是那個星戰就興的啦，即是屌飛反踢大佬你貨金不貨金炒蟹軟是吧，那個優惠即是火力的嘛，大佬 好啦，咁總之就是好我因為呢條法案反而對相對嗰條法案本身咧，我對個提出者就比較意見嘅，即係點講啊？其實提嘅係共和黨啲點講啊？係我哋自己個遊輪咯，即係然後啲保咩係咪茶黨啊？我唔肯定佢係咪茶黨嘅人。不過就是類似那種非常保守的右翼派 去提出的就是因為他以保護兒童的名義呢，就民主黨就最終就接受了他這個版本，因為丟過的他之前本來 是想管嚴一點住海邊，我老實說這些人最後結果就是他我覺得其實而家咁嘅嘢係象徵意義大於實際，大於實際影響都係淹過淹得幾勁下嘅，咁啊最終過咗就可能會有個示範作用。即係老實講啊，呢啲咁點講啊咁保守嘅嘢咧，喂好難想象十年前出現喺美國。即係雖然我知道美國並不是一個非常之開放 的國家，我形容就係美國咧。其实好交叉多土佬啊！ 唉，即系嗰扎， 交叉土佬特多噶。你估告到咧纽约洛杉矶咧，即系好紧就系嗰啲左交好大声，讲嘢好似好先进，但系绝大部分都系嗰啲投票啊，都系啲乡下土佬，即系坐喺架车喺架家电机上装 Netflix 睇边睇 Netflix 嗰啲噶咋？ 睇 Netflix 咁先进啊！ 唔系而家喺架，因为前三日讲啊， 波士顿咩？ 喺架家电机上面整部电视喺度睇片，因为家电因为咁闷啊嘛，大佬早啦，而家年代。用手機上網， 就係總之就係佢只係眾多嘅，我又唔可以直接話佢係茶黨，總之嗰啲有一啲右翼嘅反撲嘅其中之一，即係可能呢件事冇即係咁禁止扭蛋或者禁止細路扭蛋啦，最少係可能係一件好事嚟嘅。 我覺得係好事嘅。 但是我覺得他呢扎一連串的反撲咧，即係可以真係將美國社會帶翻去八十年代咯，即係三十年，就可以翻翻三四年前嗰個款。 咁唔係啊，咁香港都好快翻翻三十年前個。 香港直情一朝回到解放前啦，講呢啲。 咪咯，咪咯。 唯一唔同就係解放前仲係英治咯。 咪咯。 唔好咁遠，冇睇咁遠冇嘢。 咁唔出奇咧。 好啦， 咁呢度仲有咧就呢邊鬼佬新聞就講完啦，呢個。备受期待的强国新闻啊！ 系啦，冇强国新闻点似样噶？ 系咯，华冇华为点似样噶？ 都话强国移民碌啊嘛！ 华为不是游戏相关，我不提。 咁啊，可惜嘅啫。 华为又系讲紧依家嘢，而家仲系打分钟香，分钟出。我而家谂嘅就系，哇！即系题外话就系、是，啊！至于香港取消关系法，所有免签证嘅话，全部要签证。 日本要签证， 唔要哦 ，BNO。 顶你啊！喺个柜底抽翻张 BNO 出嚟， 早应该啦。所以即系即系攞 BNO 啊！要年头， 好啦，翻 嗰日再嚟话笑话啦。 其实就呢单应该算系之前嘅新闻嘅后续嚟嘅，咁啊，因为之前咪有个写 BL 文啦，冇讲耽美咁好听啦，写 BL 文嘅作者俾人判 Q 咗刑嘅，唔系俾人拉咗啦，而家判刑啦，写嗰个四年，卖嗰个三年半，印嗰个两年半，即系呢个应该系二审啊，呢个应该系二审嘅结果嚟嘅，就点讲？印刷厂啊，两年六个月，系两年半，就两个月。 正宗文字狱咯。 即系你话，即系退一步，退一百步讲 ，OK， 你画有罪，咁印嗰个关佢咩事咧？即系 株连九族 嘅啫嘛。即系，但系呢个只系大家咁啊。OK， 咁啊，仲有单咧，就新鲜少少嘅，就我谂大家应该知噶啦。其實現在仲會即係早一兩年啦，唔係真係好耐嘅啫。但係而家好似恍如隔世啦。早一年，其實好多影片網站好中意買動畫版權噶嘛。即係其實而家如果你有留意 咩啊？即係比聖光更聖光、更聖光嘅、 有留意過近半年，甚至近或者近一年啦，其實好多影片咧都係已經喺 Bilibili 獨家噶啦。 係， 即係佢唔係特登嘅好多時。我見有好多都唔係個特登嘅，即係 冇人係冇人要， 冇人買啦， 冇人敢買， 冇人買個風險太高啊，係得翻點講無路可退啊！你 Bilibili 以自稱二次元立國，你唔買動畫片嘅話咧，你就點講？ 背離咗個原意咯。 你佢背離原意就唔係第一日， 係 即係佢就要冇辦法同全世界交代。 但係有個問題，依家佢話買嗰啲新片咧，係咪全部都即係打咗啲好奇怪聖光喺入邊？ 即係唔係全部？ 即係啲好敏感嘅地方，即係全部遮曬，即係 大概如果我哋六月咁大概喺五月中左右啦，就開始嘅就發現有。大量嘅作品係俾人下咗架嘅，咁有啲你就唔係好難理解嘅。雖然我知道嗰啲唔應該被下架嘅，不過都係唔難理解。有啲就有啲我調翻轉，我係好難理解點解佢上到架，即係 上咗之後翻嚟。 阿小姐啱啱一路提住嗰個就係講緊關布， 下關布係 啦，唔係 Fantasy 嗰個。 即係所有，我唔知道你解釋即係 聖光已經係 聖光已經係落後啊！ 即係已經係太先進了。即係我覺得只能講先進，因為佢個方法係非常粗暴暴力，小畫家式將成個背景拆咗佢，仲要係圍住個人，仲要圍住個人唔緊要，你退地退好啲咯。 好核突嗰只， 系唔系有一条边系条粗框嘅背景边喺个人物周围度围 Q 住佢？即系我谂紧，我退底都会退得好睇过佢。当然啦，佢哋系动画嚟嘅，可能个动画个限制会大啲啦吓。但系佢将，因为佢嗰一话嗰一幕系乜嘢咧？死我唔记得第几话，总之就系 都画张图文字嗰啲。 成班友仔入到去阿主角间房度，成间房都系喊。都 系行 L， 即系清凉嘢啦， 清凉海报。 因为嗰幕其实就系男主角证明到自己系男人，咁佢两个学长就好简单啦，将所有咸丝摆晒喺房度，就咁样咯。咁佢咪遮喺画面度遮晒所有咯。 即系嗰啲系清凉少少，系啲艳星嘅清凉照嘅 都唔得啊。 咁结果俾人全部抹掉晒佢。 唉，真系。 咁我睇 BB 做咩义气咧？点解我唔直接落去揾去梳士睇 啫？我第一想法嚟，干 Q 最同其他一样，落 Q 做佢假 算啦。我冇烦啦，边个不如做真系衰啊！ 即系咁，佢就出公告话，后屘就出公告话咩调整乜乜七七，即系又系嗰啲咧唔关我事噶，呢个国家逼我噶乜乜七七。当然佢冇讲咁白啦，但系意思就咁啦。OK， 呢啲都系日常运作，咁有啲。咁啊，仲有啲咧就係 年經嚟嘅。 有冇啲非日常運作 咧？嗱，五月底大家知道啦，五月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嚟嘅，因為 就到三五號咯。 因為五月有三十五號嘅。 係啦。 係啦，咁啊，因為就到五月三十五號啦，咁啊，你就宣布年度例行維護，所有彈幕不准發放。 O K， 即系唔止 B 站嘅今次，唔止 Bilibili， 系所有会有呢啲即时嘅回应嗰啲站，基本上系都系陆续喺呢一个礼拜就宣布就系停机维护，停止更新，因为咧第几样嘢咧，因为技术上你系冇办法去即时监控弹幕弹啲咩出嚟。即係如果你係投稿啊嗰啲嘢咧，你都可以 我話其實有啲似咩Parlous嗰個情況嘅，我唔知點解諗起。 唔會啊，大家都 一齊發一齊發個文出嚟。 嗱，我哋一開始講個日期嗰時，大家已經知啦。擺明就六四近，即係我哋呢度仲係香港，目前都仲未變咗一中一制。依然可以講就冇話咁多字。 OK。 冇話咁六四近。佢俾你包仔，驚你哋亂咁噏嘢，累佢個站俾人咁結埋，咪自我審查。而家機應該差唔多時間，我哋出街嘅時候，你哋應該會逐逐見到噶啦。即係嗰啲咩禁止，甚至修改頭像啊，禁止發乜嘢啊，禁止發性嗰啲嘢。 咁百度嗰單嘢係咪關呢條事咧？又 百度邊單？ 2017年之前嘅嘢文俾人毀屍滅跡。 应该就唔关五月三十号、三十五号事嘅，唔关，应该唔关。 哦，即系嗰另一样嘢嚟嘅，嗰就。 但系就其实系类似嘅情况一样嘅啫嘛。佢就系惊你哋包仔就系点噶，就系 考古。 因为以前冇监控得咁好严谨嗰阵时咧，都冇办法确保入边会唔会有啲乜嘢，佢哋唔想人哋见到。 坚系焚书喎，大佬。 嗯。 焚书咁样。 所以百度呢种嘢就接收咁样。 百度清楚啦，焚书坑儒啊嘛。 坑儒我唔知啦，总之焚书先呢度就。 即系所有，即系所有。 啊，边度有儒？ 所有旧文全部封晒啊嘛。 我就知焚书啫，坑儒未。 好似开翻之后又。 啊，唔知啦。 唔系好清楚。 因为好似话百度吧就俾人突然间2017年全部睇唔翻，咁即系鬼晒咁做，话幅话佢燃话火烧阿山大书馆。图书馆呢个程度系， 直情系啦， 目无形著管佢啦，百度。 如果落地嚟讲，算系炒啲嘢都。 因为其实百度吧咧喺大陆嚟讲咧，算系一个超大型嘅讨论区嚟嘅。 招呼系啊， 容易开嘛，又开串，容易开吧嘛，即系开板啊，所以好多嘢讲。 然后再一样咧，就几得意嘅，佢唔系下架，即系咧我谂即系个情况咧就点讲啊？讲翻当年一个名词，大家好少人就再记噶啦嘅名词，大家就知系咩事噶啦。舌尖上的东京，即系佢今呢类似事件又要再有等 要改名啊，唔可以。 因为 Bilibili 买咗烟草，即系阿 Tatsuki 个动画新作啦吓嘅版权嘅，咁套嘢冇下架，不过你炒烟草咧系搵唔到任何嘢嘅。即係呢個就唔關六四事嘅，呢、這個應該係純粹就係自我和諧。點解咧？你要抄佢咧，又要抄，你要將佢個片假名用羅馬拼音打翻落去，咁你就可以揾得翻套嘢出嚟啦。 咁佢有冇中文名嘅？但係咁樣， 唔係煙草 嚇咁搞笑，反而唔係要改名咩？反而仲可以叫煙草。 咁煙草唔係犯法嘢嘅嘛，大佬。 啊，即係佢即係啲台灣佬就睇唔明點解咁，我想知話咧喺香港大陸咧煙草咧都係寫咗煙嘅，都係寫住嗰個煙嗰個草嘅，即係因為台灣係寫於草嘅，草花頭一個於，於是個於字，所以佢哋比較難明，但係香港人就好容易明煙草咪就食嗰啲煙咯，即係咁。相信是因為咁樣，咁啊好多人延伸咩嗰啲咩紅色的是壞蛋啊，因為佢入邊個點話對敵液啦，叫做係紅色嘅，我諗唔使諗咁多嘢嘅，純粹真係個名嘅啫。而家如果係意識形態問題咧，成套嘢會落咗架嘅，即係佢咁樣改成羅馬拼音咁，就肯定係個名咁啱同呢個，雖然佢入邊其實都係咁嘅，佢特登去相關佢嗰個塔不過。佢特登同塔不過呢個香呢、這個煙草去做相關嘅，咁但係總之就係佢各種花式的花式和諧啦，即係咁樣，即係係咪呢一年咧？我就唔係好肯定。總之就係呢期係即係幾多下， 咁當然主力都係仲肯做動畫嘅，因為咧以前咧講緊一年前打海咧，你係會見到好幾個站都會買，而家咧你基本上你見動畫嘅買入版權咧，唔係愛奇藝就 Bilibili 噶啦，呢個而且仲要大部分都係 Bilibili， 愛奇藝都好少咗好多。雖然我兩邊都唔會睇啦，即係咁啊，仲有一單就應該都算關我哋鄰國事嘅，不過就係日本發生嘅，係咪日本發生咧？算係啦 ，OK， 就呢、這個Pokemon 就有搞咗一個叫咩啊 T 恤設計比賽。咁就呢、這 個哦，俾人揭發咩嘛？技術其實之前攞咗做商業用途啊嘛。 係啦，今次咧就嗱，搞清楚，有人好快速地當咗佢係抄襲，應該唔係。 唔係，係一雞兩用啫。 係只係一雞兩食啫，因為佢係一般所有大部分呢類咁嘅投稿比賽 版權係佢嘅， 都有會有個要求係件嘢係未公開嘅原創作品。 嚇！ 咁通常嘅就咁呢次咧就係死，通常咧就死喺後邊嘅。第一第個要求就係原創，因為你抄襲就唔係原創啦嘛。 啊、 但係呢次唔係，呢次係 原創嘅， 係佢係未公開的。通常會有個咁嘅要求。 但攞過去賣啊嘛，曾經 攞過去賣 佢曾經設計完之後，自己攞上去淘寶攞出嚟賣，因為係攞，即係佢唔係追究你搞同人侵權，唔係 係公開咗件嘢。 你件嘢曾經公開過， 係 係啦，咁就結果就嗰、那個係應該係李如龍嗰件 T 嚟嘅點講啊？嗰種圖騰係應該，雖然有少少致敬，有咩唔係咁少少啦，係致敬噶啦。不過就唔係侵權，唔係版權，唔係抄襲，唔係剩，係因為佢曾經都公開咗，所以佢個資格俾人取消咗，那個頁面都唔見咗噶啦，已經咁就鄰國相關啦。好咁啊，翻日本我又有就講翻啲日本相關的岩崎啊，應該係岩崎嗰邊咪前嗰排咪有單隨機殺人案嘅，即係通天魔啊，即係佢係有間咁嘅殺人案啊嘛，即係呢個根據呢個 NNN 報導，即係大阪嗰邊，唔記得佢全稱叫咩，總之大阪嗰邊嘅電視台啦，就話喺佢嘅新聞報導就係喺疑犯嘅住宅入邊搜尋到呢、這個電視遊戲搜尋到電視同埋遊戲機 嚇。 我谂紧你 唔系家家户都有嘅咩？其实一般嚟讲，即系未到啊。但系起码，我觉得个好唔多唔少。 即系佢好似想暗示个人嗰条友仔系宅，诸如此类嘢。即系谂紧呢个世诶，呢、這个世界有冇进步？我唔知道。日本啲传媒咧， 系啊， 即系几廿年都冇进步。 吓、啊，而家先知啊？ 系咯， 人类日本嘅传媒系从来冇进步过。 人类总要啊， 即系日 佢总系中意将任何咩一定濑嘢扯落去啊嘛。 咁呢個係日本的傳媒中意咁樣做嘅，其他國家比較少咁見。即係佢嚇，先生你知唔知咧？全世界七十億嘅人口入邊咧，有幾多億係話遊戲玩家？23億。啊，當然呢個視乎你統計會有好大嘅出入啦嚇。總之其中一個統計同你講，有23億係統計係遊戲玩家，三分之一。 應該咁講就係，如果一個人屋企冇遊戲機、冇漫畫、咩都冇嘅話，嗰個人就啊係人住屋企大佬喂喂， 咁咪真係窮？ 咩叫咪窮窮嘅問題啊？已經係。 唔係㗎，你問下啲，問下非洲，問啲非洲食唔飽嗰啲咩話？ 但係本嚟 小朋友屋企有冇啦？ 即係日本一個屋企，你點樣基本上有就好啊？你點樣有基本娛樂啊？睇漫畫又唔得，唔係喂，一係漫畫，一係動畫，一係動畫，一係遊戲。 你係暗示緊全世界三分之一人係犯罪預備軍？你係咪想講啲乜嘢先？即係 我急，唉！ 幾十年前你都仲可以話哦，嗰幾十萬嘅宅係犯罪預備軍，你都仲可以咁樣去點講啊？邊緣化人哋？今時今日有邊個唔打機？有邊個屋企？有邊間屋企部電視？即係嗱，先講下23億三分一係講緊打機人口啊！如果你用電計埋電視嘅話咧，咁就另一條數嚟噶。即係雖然提呢樣嘢唔係因為佢幾咁新聞性嘅咩，我純粹係借機發泄下，批判下呢個日本新聞業者，即係。四十年啊，宮崎事件幾年啊？1980幾年係咪啊？我記得好似八字尾，即係三十年如一日。 八九好似好似係 啊， 啱啱就係九十年代初，令到九十年代初到動畫有邊個時期？ 即係 突然間冇咗，空白咗。 應該就係九，應該係八十年代尾。 八尾啊，係啊，啱平成都差唔多平成。 三十年毫無寸進，依然係繼續做埋呢個望居嘅嘢。 即係呢個 人類 係 人類 算啦，日本傳媒冇得救噶啦， 係不嬲都冇得救噶啦。 咁啊又仲有啲都係冇乜得救嘅嘢。呢、這個雖然好小事啊，不過因為我賴咗嘢，唔係明嘅，我有份賴嘢，所以我要攞出嚟睇睇。呢、這個初能鋼鐵初能鋼鐵戰艦嘅手機遊戲，我諗大家都唔知嘅，因為隻 game 上緊，冇乜聲冇乜氣，咁啊上咗上咗架，咁然後就隻 game 先講客觀嚟講隻 game 好垃圾，我有興趣嘅可以唔使玩了。咁啊佢俾Google Play下咗架，咁啊下架完咧係乜嘢咧？佢出個 cheat 同搞個活動就係乜嘢咧？俾五星評價，我就送遊戲內道具俾你，公然做賄賂，然後俾人下橋咗架， 抵死！ 跟住出嚟道歉，即係我淨係收到佢份道歉賠償，咁就冇攞做搞咗咩？就係同我相關，順便只係順便睇一睇。 戇居真係冇極限， 即係呢啲戇居真係冇極限。呢啲人類總要出人類犯下同樣嘅錯誤啦，即係呢啲咁嘅嘢真係。 人類唔應該犯嘅錯誤都犯埋啦，佬咁明顯你唔係啊嘛？就連我一般人都知道唔可能做嘅啲嘢。 係啦，仲有單就都係依然係日本嘅，就嗰、那個即係今次就唔係 game 啦，終於唔係 game。我啱啱噏咗啲措施，全部都係 game 相關，即係。Overload 個作者就話我接 Q 埋只嘅，即係唔 係接 Q 埋佢個故事， 接 Q 埋本書就算啦。即 係咁啊！你啲反應亂同我亂鳩嚟。 唔係反應，佢係話，因為佢個佢喺 Way 嘅全卷特點啊，好似係定第三卷啊，定我唔係好肯定。總之 Way 嘅特點其中一樣就係限定小説嘅應募券。據說好像抽幾千本出來的，就是他特製的夢back end 版小說，那他那個原文就不是原文，是個翻譯文給西班牙，好像是西班牙佬訂了上網，那就被作者知道了，跟著他就很 Q 生氣，跟著就說不想寫了，我收 Q 了他算了。通常咁嘅情況下咧，因為點解讀者通常都係幫作者啊嘛，即係都係冇話會即係會話，啲友仔又搞老闆乜乜七七搞辣慶老人家啦。但係今次咧就我聽到嘅聲音就係參半咯，都係仲有啲咁嘅聲音嘅，但係仲有一種就係、是、大佬你將個小説搞到咁難入手。即係你好難怪人哋啲鬼佬走去用去呢個非正規渠道去獲得嘅喎，因為這嘢咧係要買碟，買完碟之後去抽，去寄翻去抽。你諗下，如果你一個鬼佬，你呢個難度係幾咁高？個難度係算係幾咁高？首先你要買本碟啦嚇，但買碟就唔算太困難嘅。跟住你要有個日本地址去做應募，然後寄咯，然後你要抽一中。寄到翻嚟，你就睇得明，因為如果你係鬼佬，你可能睇嘅係翻譯版，即係對佢哋嚟講，呢個難度實在太高啊！所以我暫為作為一個食花生友啦嚇，我覺得佢哋掟上將你嚿嘢掟上網係冇錯，係對你個商業企劃啊嗰啲嘢係有啲損害嘅，即係其實因為佢 sell 限定 sell 神秘啊嘛，但係我覺得但係有情有可原喎、啊，大佬。你叫一條西班牙佬，即係你或者唔好話西班牙佬，叫條鬼佬，點樣睇到你個呢個限定版小説咧？即係有點而情有可原咯，即係咁啊，所以佢個我見網上嘅反應都係兩極嘅。咁當然好多人就趁機行翻去踩出嚟踩一腳就係話你最近啲發展都好 Q 無聊下噶咯，你啲小説。唯一有少少睇頭嘅就係你個 back end 篇嗰度，即係好唔好？即係 乘機抽水， 乘機抽啊！唔係乘機生下啦，叫做又唔係真係話你好難睇，不過乜乜七七啊，即係咁樣啦。好啦，咁啊，即係啲好啦，再有單都幾花邊嘅，不過就即係我諗大家都知噶啦，即係呢個古戰場逃兵，有人做主力，有人唔做逃兵，去到咩地步咧？一路生仔，一路打古戰場，即古戰場，即係呢個關布 Fantas 嘅工會戰， 即我唔知道，我唔知嗰位奇凶士到底打到咩地步，我唔知道。但系我就系知佢，佢推咗入产房，都继续读手机，系一路生仔，一路读手机。即我即佢，因为你推入产房之后，唔系一定马上接生噶，因为你有机会可能要等摊埋一边咧，到你真系点讲？因为你由作洞穿羊水之后，其实仲要有，如果你个仔唔生性嘅话咧，其实你要摊阵先噶，你可以摊两三个钟头噶。佢嗰段时间依然喺度读，喺度读紧手机，喺度读紧。 呢个讲咩咧？呢啲？ 即我只能咁，真系令人可敬的奇凶事。不过可能系一个失格阿妈，即系讲笑啫。咁啊，即系呢个奇凶事都相当之厉害。 笑话啦 ，OK 啦， 即系有呢个花边嘅嘢，咁啊结束呢个礼拜啦。 好，呢两个礼拜算系好足料啦。好，今集到此为止，下个礼拜有冇啲正经啲嘅嘢讲啦？有就有人讲枯燥好闷。OK， 好，下两个礼拜再见，拜拜。